ChinesePod.com。 最近铺天盖地的都是特奥会的新闻，让人不关注都不行。 是啊，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特奥会，所以中央政府和上海市政府都特别重视。 我感觉以前很少看到有关智障群体的报道，好像大家都觉得这是禁忌，不能谈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政府开展了好多宣传活动，呼吁社会大众关心他们，帮助他们。 嗯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，让大家走进那些智力有障碍的人们，去关注理解他们。老实说，虽然现在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已经消减了不少，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自己离他们特别遥远，还是会有意无意地躲避他们，朝他们投去异样的眼光。 这样多不好啊。面对这样冷冰冰的环境，他们怎么可能不产生自卑心理呢？所以他们极少能真正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。以前我看到过智障人士无家可归、流浪街头的报道，也知道好多人是在家里靠亲人的照顾，或是在福利院里了却余生的。 这的确对他们很不公平。我想对于智障人士来说，外界的理解和爱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大家都要从内心里消除对他们的歧视，敞开胸怀，真诚地接受他们。 对啊，而且一定要这么做。这次政府在宣传方面就做得挺到位的。另外，特奥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。听说这次上海特奥会的志愿者和运动员的比例是3:1，而且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不管在接待、设施，还是民众的认知上，都花了很多心思，动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。可以说是大家齐心协力，把这次特奥会举办得更有意义。 对啊，我们真的要感谢这次特奥会，让我们有机会真正走进智障人士的生活，去倾听他们的声音。 要我说，特奥的另一大收获是让我们发现了智障人士的特长，还有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。 对啊，其实特奥也给了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，让他们发现自己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就如特奥的口号一样，你行我也行，人活着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的价值，这样才能更有信心地面对生活，接受挑战。 是啊，而且这种国际性的活动也能激励政府从政策上关怀智障人士。中国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晚，不管是医疗、社保、教育，还是社会支持体系方面，我们一定还有很多可以做的。 你说的对，我觉得特奥会真正拉近了我们和智障人士的距离。希望这次开完特奥，我们社会对于智障人士的关怀能一直持续下去。 就是，别又只是走过场，搞形式主义。 从五大洲赶来的明星会共同演唱《共享生命》等经典。